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朝露に光る野原に安らぐ蝶のよう、あなたと二人季節の戯れの中で幸せならばいいな。ため息は街に刻めく青い木の葉のよう、あなたと二人鉄の風波の中でゆらゆら揺れて踊る。 Oh, oh, oh, simple love。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又是一个周末全新的节目开始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长长小航，12:05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节奏。而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个城市感满满、能量满满的 City Pop Mixtape 来自于日系的一些音乐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Seaside。 我们可以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到东京去感受一下在东京奥运会的现场。我们虽然说不能够亲身体验在现场的感觉，但是却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在音乐里边的奥运精神呢、啊。軽い気持ちを風に乗せるから、 欢迎 City Pop Mixtape Seaside City， 在海边的城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听觉的体验了。12点11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小时当中都会跟东京奥运会的话题有所关联，那么朋友们也可以一边听着节目同时呢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怎么去评价昨天晚上这样的开幕式。而在刚刚的消息能够让我们去祝贺了，没错，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呢，中国的00后小将来自于清华大学的杨倩也不负众望，一举夺冠了，拿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祝贺祝贺！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每一位的奥运健儿们可以赛出好的成绩，跟赛出好的风格。继续来听我们的歌曲，来自于日本的音乐家们所带给我们的星星点点。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得到来自于大冠妙子以及上村薰他们的音乐作品。Here comes the beat。晚上我们在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有些环节感觉非常的奇特啊，感觉好像我们对一些个文化真的了解的没那么深，包括什么像是人头气球也好啊，包括巨型人偶也好啊，还有一些感觉好像有点点这个阴沉的表演，其实也是有丰富内涵的一种解读了。在日本文化当中呢，这些风格叫做悠闲啊，悠闲、物哀和侘寂这三种风格，其实应该说侘寂风目前还是挺流行的一个事情哈。尤其呢是指的这个关于是简朴、朴素的这样的一种优雅之美，还有像是时间容易流逝和万物无常的一种形容了。所以像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阴沉的感觉，但其实跟我们的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哈。另外呢，关于物哀呢，就是应该是指的美的终点，而是哀美到极致便就是物哀咯。悠闲呢代表掩藏不显露， 和神秘的呀，不可预测的一些个所谓叫超自然性。所以开幕式当中那段比较神秘的表演呢，也就可以称之为叫做幽玄风。好意思啊，12:17来继续听歌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在海边能够感受一下东京的海岸线。台场去过没有？虽然目前来讲我没有办法去旅行，但是的话在音乐中神游确实完全可以的哈。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上村薰带给我们的星星点点啊，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山下达郎的一首音乐作品 Let's Dance Baby， 我们来一起在音乐当中跳舞吧。而这样的一种舞蹈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想起来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当中的一个很可爱的环节，叫做超级变变变，是不是？那些个奥运的标志符号，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可以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寻一下相关的味道。当然其实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再次跟朋友们分享，可以说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面奏响的第一首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了。那么我们的杨倩非常非常的棒啊，也是夺得了射击女子气步枪十米气步枪的金牌，以 251.8 环总成绩夺得首金，恭喜她。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奥运健儿们。 Baby， 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了，我是 Mr. 长常小航。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吗？其实跟朋友们来去讨论一下关于这样一个东京的奥运会的相关的赛事啊，已经开赛了，甚至已经金牌都有了。朋友们赶紧去刷一刷相关的存在哈，千万不要去落了某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其实呢，在昨天晚上开幕式现场的时候呢，可爱的福原爱啊也发了微博，他说中国队来了，连口罩都是大红色的花，使劲找这个文妹子啊，没有找到，估计要到这个集中比赛时间，那么找乒乓球队啊，找到眼睛都斗鸡眼了，大家伙要加油哦。我们发现这个福原爱的这条微博下面的点赞量已经超过了51万，评论是7000多，转发3000多，厉害的不行，大家伙真的非常喜爱这样的一位福原爱同学。那么无论怎样，那体育运动的精神，奥运的精神是能够带给我们对于更高更快更强的一种追求，就好像音乐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就要带给朋友们这样的一种能够开开心心的关注音乐，关注节奏，关注体育运动它的一种伴随的质感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Seaside City Pop Mixtape， 来自于日本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作品。半点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了。 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つ同じ一つの Everybody, welcome back. 12:34，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 Melon Groove 带给我们的 Seaside City。我们来一起在音乐当中去东京 ，Let's go Tokyo。那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去找寻一下。迎接东京奥运会啊，今天比赛第一天，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的一个赛事的情况，我们的首金已经来了。那其实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也是迎来了在东京奥运会上面的首秀啊，像许昕啊、刘诗雯呢，这个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也出场迎战了加拿大的组合张默跟王珍，那么当然最终是大比分4-1取胜晋级8强，祝贺他们咯。那其实呢，也是要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大家也可以去登录一下北京时间 APP 参与为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也有机会能够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去助威咯。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来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音频的回放内容啊。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2:44了，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每周六的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只为你带节奏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呢，它的名字叫做猫啊，我们刚刚好像是迈着猫步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养猫啊，那么因为猫的这种可爱的感觉，还有那种坏坏的样子，也是真的很招人喜欢。但是现在耳边的音乐就不一样喽。 来自于风乐团带给我们的迟早。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为东京奥运会助力，我们也要为奥运健儿们加油。12:48，我们刚刚呢听到的音乐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 Pink Shadow 啊，这种粉色的影子啊。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回想到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中那些个比较看上去不太能够理解的其中含义的小节目，很多人这个评价呢是什么样的都有，毕竟网上面那个评价太多元了。那其中呢包括一些个非常经典的造型，还是被人们发现这是源自于一些动漫当中的画面，可以说呢是高度重合这个游戏的画面，所以说这也是对于他们的二次元一种非常大的还原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些个日系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风情之外稍后呢我们在节目第二个小时和第三小时节目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跟二次元相关联的一些个音乐作品，我们可以用纯音乐用一些歌曲带着我们在音乐当中在乐声当中去感受一下，不能够去东京但是能够去感受一下东京的赛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也会跟朋友们去同步一些新鲜的赛事的情况。 OK， 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么样？这样音乐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很多朋友们都爱看动漫，那么其中这一部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应该说是太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推理探案的类型的主题，它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入门的一个内容了。《名侦探柯南》来自于大野克夫。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而今天我们来一起听见东京奥运会的约定，是的，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么现在耳边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Daisuke 带给我们的《只有你才能做的事》。3:09，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来，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去东京。其实呢，听到这里，我们不妨呢把目光往回转，流转到2016年的8月22号。那一天呢，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进行的时候，可以说在闭幕式上，当时的2020年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东京也上演了独具特色的一个东京8分钟。 现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当时你能听到的东京八分钟当中的音乐的一个配乐作品的片段节选了。而在整个的视频里边，导演也创造性的将日本的经典建筑和知名的地标当作运动器械，让运动跟风景进行完美的一种融合，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另类的东京旅游宣传片。包括像是浅草寺也好，富士山也好等等，还有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东京塔、涩谷啊，这个新宿，是不是太多的地标式的建筑，包括恐龙桥啊。那很多人都会觉得2020年都应该去东京旅个行，但是因为也是疫情的原因，到现在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亲身的感受东京的城市之美，但是却能够在音乐里边去回望自己曾经去过的东京的样子，也许可以通过画面和屏幕去进行一些对比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而稍后我们听到来自于 World Order 带给我们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这是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个驰援曲，一起来听。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街へ繰り出そう。お気に入りのジャケットかっこり、みんなが待っている交差点へ。 Everywhere グレートな僕は、 Everywhere スマートにチェックイン、ラウンド Everywhere シンプルに踊り、ガラス越しの未来を見て。 Everywhere キュー君は、 Everywhere スマートにチェックアウト、 Everywhere シンプルに彩り、ガラス越しに君微笑む、今日は Have a nice day。 通り過ぎてくこの Hello, No Canada。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些关于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值得去了解的背景音乐了。其实呢，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音乐作品。那么马上来到耳边，来自于 RKB48 带给我们的恋爱幸运曲集，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一种能量中的存在。 Get happy， 节奏驾到，一会儿见。 私にまるで興味ない、何度目かの失恋の準備。 Yeah, yeah, yeah. 周りを見れば大勢の可愛い子たちがいるんだもん。地味な花は気づいてくれない。 Yeah, yeah, yeah. コンフェッティやな、 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张开音乐与梦想的风帆，启航欢乐与成功的旅程。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之声官方公众号。7月28日19:30，收听收看《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直播。请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广播之声，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的肩膀。 嘿，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进行到这里，跟朋友们刚刚分享了一首叫做 Tokyo Bomb 的歌曲，来自于黄明志。那这也是在今年我们能够听到特别有意思的一首单曲。关于东京奥运会呢，以前的设定为毕竟会有很多的游客们去到东京，但是这一回来讲，因为疫情的原因呢，连观众都没有了，所以的话呢，像是外国游客来到东京去问路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现口音的问题呀、英语的问题呀等等问题可能就不太会存在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就能够体现它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而所对应的 MV 我们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供您进行查询，所以呢您可以来现在就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两个字啊，回复两个字东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所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Tokyo Bomb，它对应的 MV 是什么样子的咯。继续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日本群星所带给我们的爱情的预感，爱上体育运动，爱上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节奏驾到， 13:37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其实呢，因为新冠疫情呢，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是被迫延后一年举行。那么在开幕式当中，昨天晚上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表演，也都是以疫情为主题的。比方说演员森山未来的独舞，也是在对于新冠疫情当中逝去的人们的一种表达的缅怀之情。那么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之下举办奥运会，实属是真心不容易的。那么这也是能够让我们会发现了一种稍显沉重跟压抑的舞台氛围，也是难免啊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以前可能是抱着一种特别澎湃的活力的期待感，好像会有稍稍的失望。但是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的理念这回叫做 United by Emotion， 情同与共。那这也是能够看到本届的东京奥运会它的一个理念所想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关于在这样的一些奥运会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个情绪的小转变。我们不妨再把情绪往回倒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东京八分钟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个畅想，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重燃希望这样的四个字放在心头，来去感受一下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日本叫做东京五轮音头的风情，也唱的就是关于这2020东京奥运的 Let's Dance， 一起跳舞的感觉，来自于音乐家石川小百合。 4年たったら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と固い約束夢じゃない、よいしょこりゃ夢じゃない、オリンピックの顔と顔、それとトントトトント顔と顔、西の国から東から北の空から南の海も越えて日本へドンと来た、よいしょこりゃドンと来た、パラリンピックの晴れ姿、それとトントとトント晴れ姿、数えりゃ五つ、仰ぐ肌見りゃ弾む胸、姿形は違っていても、いずれ劣らぬ若い花、よいしょこりゃ若い花、オリンピックの庭に咲く、それとトントトトント庭に咲く、それとトントトトント今日の歌、よいしょ、 はー、2020年命の盛り、今日という日は今日限り、君と明日もまた会えるように、言葉はありがとう、よいしょこりゃありがとう、オリンピックとパラリンピック、それとトントトトント東京で、汗に涙に触れ触れ、 それ とトントトトント触れ触れ、 很有意 思，对不对？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日本的音乐风格啊，叫做这个东京五轮音头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那些个我们能够平常在看到的动漫当中的背景音乐是怎么能够用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姿态打动我们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来自于井口玉香以及阿城加奈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重叠的日子》。如果把今天和未来的今天重叠在一起，将会是什么感觉呢？或者把过去的今天重叠在一起，我们下个小时当中将会有一首歌曲，一位音乐人为你解读重叠在今天7月24号的一番回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7:47，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同时一边分享着关于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开幕式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跟朋友们来去预祝我们的奥运健儿们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又有机会能够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吧。那么如果想要了解呢关于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代表团们的入场仪式当中的背景音乐，一共19首完整版本，马上可以来去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我们已经为您找到了完整的 BGM， 那些经典的游戏音乐随你而来，直到世界尽头，来自于灌篮高手。 ライト

been so scared to show his face, I love to know. I got the moonlight back through my eyes without shining on my dog. Thinking we take a trip, leave all this mess outside our own dance floor. Giving you all you ever know, giving you all you ever know. Show us space, I love to know. I got the moonlight back to my eyes without shining on my car. Can we take a trip, leave all this mess outside our own dance floor? Giving you all you ever know, giving you all you ever know. 来找我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如何能够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播放的每一首单曲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应该都是盲盒歌曲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下半一首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拿起手机识别一下我们正在放送的歌曲，把你所喜爱的歌曲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也会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月度和季度的盲盒歌单回馈给你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听好歌曲呢。今天我们的第三小时也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个欧美流行音乐来自于全球各地的风尚音乐指标。刚刚的开场歌曲来自于 Olympic Iris 带给我们的一首 Sunshine 在阳光照耀之下，我们要去开启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节奏驾到的直播了。 So come in next, Color Me Anna 来自于 Hayley Williams 新歌一首，一起来听啊。 I am gray, still on the page, oh color me in. Just an outline, sketchy but fine, oh color me in. If green is chasing the hills over miles, if blue is pursuing the sky, see if the red of your heart doesn't mindWhere you begin to color me in. Something new and nothing to do, and I'm just the idea. I must be real, cause somehow I feel that I'm just the idea. Let's share the blue of the towering sky, the green of the hills that roll byLeave the red of your heart to decide if you cannot choose which color to use. I'll always wait, it's never too late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day or next year, I'll always be here if you want to color me in.I'll always wait, it's never too late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to color me in. 昨天我晚上其实呢晚饭之后去逛了个商场啊，毕竟是在周末嘛，对不对？所以呢逛商场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很多的艺术品，其中有一个是琉璃质地的艺术品，我非常喜欢。它底下像是一个火焰的形状的烧制的，而顶上是一个凹进去的像一个小碗一样一个顶的造型。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造型真的非常的别致，而且我就很好奇，就去问那个店员说，哎，这里边这个琉璃的颜色啊怎么能够 形成这样的一种自由发散的状态呢？店员给我解释了一大堆，我觉得哇，原来还这么费劲啊！其实我会觉得每一种的工艺品，每一种的艺术品的制作过程的背后的故事都特别值得去分享一下了。就像刚刚这样一首歌曲一样 Color Me In， 能够让我们把那些个色彩如何的注入到一个上千度的玻璃制品当中，琉璃制品当中，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 respect 啊，我们向这些个艺术家们致敬。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 Birdy Secondhand News， 各位周末愉快。 Book of mistakes, and it's just getting worse. Every new one I make is a rumor you heard. 'Cause these days I'm self-destructive the way I love. I push away every chance 'cause it's never enough.You can take the things they say as a bitter truth, but don't throw it all away on secondhand news. 'Cause if I just let go, if my heart could choose, I would burn these bridges I built and find my way back to you.Things they say as the bitter truth, but don't throw it all away on secondhand news. 'Cause if I just let go, if my heart could choose, I would burn these bridges I built and find my way back to you.Back to you, leave it all behind.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4:13啊！刚刚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Birdie 在给我们的 Second Hand News。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曲，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但是我觉得在听歌之前，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我昨天晚上的小经历。刚刚我不是说了嘛，昨天晚上去逛商场，其实还落了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呢，首先呢，在逛商场之前呢，毕竟会有点饿，所以先吃了个晚饭。那么在晚饭当中，我点了还不是非常经常会吃到的这个章鱼小丸子，就是章鱼烧。因为其实在日料当中有一个特别就是传统的调味品，它的名字叫做木鱼花，就是用煎鱼干做的这样的一种调味料，然后爆花而成的。那它就是非常非常轻薄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用上几片放在这个章鱼小丸子上面，就靠这个章鱼烧的小热气儿，哎，烫着它，然后这个章鱼烧的顶上这个小的木鱼花就开始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的美丽。但是怎么飘它又掉不下去，真的很有意思。那个画面啊，我觉得真算是有点小唯美的感觉了哈。所以呢，我们哎呀，有点流口水啊，想再吃一点。OK， 继续来听歌曲吧，来送给那些个怎么也掉不下去的木鱼花。One Republic Run。 As a young boy living in the city, all I did was run, run, run, run, run. Staring at the lights, they look so pretty. Mama said, son, son, son, son, son. You're gonna grow up, you're gonna get old. All that glitter don't turn to gold. But until then, just have your fun. Boy, run, run, run.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Thank you. try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won't go, go, go. The man said, why do you think you're here? I said, I got no idea. I'm gonna lose my baby.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之前上个小时我们里面也提到过了哈，有一个叫做时间折叠的这样一首单曲，对不对？那如果把时间重叠到去年，不应该是2011年的7月23号啊，去年的昨天啊，不，2011年的昨天，我这脑子呀真是哈，我们要不得不想象一下啊，这个过了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够再听到刚刚这样一位歌手 Amy Winehouse 他的声音，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呢，在2011年的7月23号 Amy Winehouse 他离开了我们。所以呢，刚刚我们这一首单曲叫做 Rehab， 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而刚刚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Amy Winehouse 跟非常知名的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的 Carstone 联手带给我们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了。所以说呢，在这里跟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可能性去聆听新的单曲。继续来听 You Know I'm No Good， 我们用音乐去纪念这样一位英国爵士乐女歌手以及词曲作者 Amy Winehouse。 Sniff me out like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分耳边的音乐叫做 Back to Black， 来自于 Amy Winehouse featuring Mark Ronson。 今天呢我们来去怀念一下这样一位离开了我们十年之久的音乐人 Amy Winehouse。 他是1983年9月14号出生，2011年的7月23号离开这个世界。他呢曾经也是在2006年的10月份发行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Back to Black， 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能够在各国获得了非常多的冠军，而且呢也在全球销售出超过1600万张专辑。而在2007年也获得了第18届全英音乐奖的最佳女歌手奖，2008年获得了第50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制作、年度最佳歌曲、最佳新人和最佳流行女歌手等五项奖项，也成为了第一位单届获得五项格莱美奖项的英国歌手。而在2011年的7月23号， Amy Winehouse在家中逝世，终年27岁。他的遗作而在是2011年的12月发行，专辑里面有首单曲叫做 Body and Soul， 也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乐队组合表现奖。在介绍过了 Amy Winehouse 之后，我们用音乐去向音乐人致敬，而下的时间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Rachel Shino Lily 带给我们的 November featuring Hardbiker， 一起来听。 I go call my friend to the So I will s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We swim too far November Remember when We want to start singing It's hard to just sing With all your heart I cannot be your puppet We swim too far So blue cigars in November 22岁的英国创作歌手 Rachel Shino Lily 带给我们的单曲 November featuring Hawk Bacon 歌曲呢是以爱为主题的鼓励和过去要告别哦勇敢向前看来听歌曲 A 妹和盆栽哥 Save Your Tears I saw you dancing in a crowded room You look so happy when I'm not with youMe caught you by surprise A single teardrop falling from your eyes Save Your Tears for Another Day， 来自于这样的一首歌当中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去跟朋友们再来去重复一下这样一句话啊，把眼泪留给他日再流。 Save Your Tears for Another Day， 一起来听我们的歌曲，来自于 Wild Vibes featuring Martin Miller 以及 Let's All the Sun 带给我们的共同的作品，叫做 Back in the Days。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长常小航，继续经历过失败之后要记得重新站起来。 Back in the days we got busted, we got caught and we slipped through like water slowly coming slow, we changed somehow, time shaped these bodies of our own。Back in the days we swayed and lost control and went down well. Back in the days we lost our heart and soul so we'd excel. Back in the days we were lied to, we were played to learn what's fake. Back in the days we bent and did not break, we did not break.Like water slowly carving stone, we changed somehow, time shaped these bodies of our own. S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Lately I've been counting stars, and I'm sorry that I broke your heart. It's something that I didn't want for you.But I'm stepping on broken glass, and I know this is my final choice. All I'm trying to do is find my path to you. I got voices in my head and there's a deafening silence. I got voices in my head and I can lie. I've been holding on to pieces, swimming in the deep end, trying to find my way back to you, cause I've needed a little bit of love.Just like the air I'm breathing, these open wounds ain't healing. Try to find my way back to you, cause I need it.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Lately I've been waking up in a dreamy state, calling your name. Stayed up too late, just thinking of you. Knocking on the like the air I'm breathing. These open wounds ain't healing. Try to find my way back to you, cause I'm needing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I tried to fly, but I use my wings too soon. Now everything I'm thinking of you. This is Freeze Max, 节奏驾到。 话说呢，这个成熟啊，并非由年龄决定的，而是一个个性的定义。而像刚刚我们这样一首歌曲当中的歌手 Tom Gurdon，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品和深度以及艺术价值跟年龄真的不太能够符合到一块儿去的新生代的歌手了。凭借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又忧郁又空灵的嗓音和独立音乐人的一种独特气质呢， Tom Gurdon 他在未来应该是大有所为的。自1995年出生于英国的这个贝德福德，可以说呢，不只是一名歌手，他还是一名音乐的创作人，曾经也是入选过了2017年的 BBC 的年度之声的名单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形象、气质、声音，还是他的作品本身，都能够获得一些不一样的听感。我看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三小时的最后一首单曲，要跟朋友们来再听一些比较另类的体验了哈。这歌曲本身呢就很有意思，很值得玩味。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第二小时当中所提到的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的各个代表团入场仪式的时候的背景音乐，那19首的动漫歌曲的完整列表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可以获取我们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代表团入场仪式时候的完整19首的 BGM 游戏原声列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继续来听来自于 Pogo Data and Picard。 You know, back when I was in the academyWe would follow every toast with a song. Hilda, Hilda, oh, God. Gasha, Pio, Gasha, Pio. Hilda, Shiri, Skaldar. Hilda, Shiri, Skaldar. Chirkar. 14:51了，我们的节目第三小时呢也要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祝贺一下我们的中国奥运健儿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O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say when every day.I walk away, yeah, I'm a little afraid of commitment. Oh, sometimes the weeks go by, lose track of time. My tired eyes feel like they need some sleeping. But I stay up all night wondering when things will change.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I stay up all night, will I wake up the next day?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15:03 Welcome back， 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节奏驾到节目的第四个小时直播当中了。刚刚的战报，在东京奥运会上呢，四站奥运的中国选手庞伟在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中发挥出色，以217.6环的成绩呢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次要祝贺一下庞伟获得了铜牌。节奏驾到，今天我们第四小时要给朋友们更多的奥运激情的能量所在了。节奏驾到我们耳边的音乐，我们会跟朋友们来分享在2021年当中你能够听到的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里边所流行的那些个音乐作品的一个大的串烧的 mashup remixes of popular songs 2021。 那么今天我们的混音 DJ 的名字呢叫做BMM、啊、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啊。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朋友们来加大音量感受一下今天音乐的沉浸色彩。稍后还要来自于 Astroworks Radio Show Number 19 and 24带给我们的两段的作品的一个节选，分别会听到来自于 Colvin Brothers 以及 Jonas Liu 他们的音乐作品。节奏驾到，开大音量， Turn it on louder and louder。 Close, falling like a ice that keeps us Looking what you've done, stand still, running away from me. When it takes so long, fires out,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m holding on, myself was never enough for me. Gotta be strong, there's a power in what you do. Now every other day I'll be watching you. Now I'm on the outside. So you give me no reason. watching you. Oh, oh, I'll show you what it feels like. Now I'm on the outside. Oh, we did everything right. Now I'm on the outside. Oh, I'll show you what it feels like. Now I'm on the outside. Oh, we did everything right. Now I'm on the outside. So you give me no reason for me to get close to you. Tell me what love was to. How are we still breathing? If none of us are true, tell me what's in for you. Let's run away. Feel the sun creeping up like tick-tock. I'll try to keep you in my head, but if not, we'll just keep running from tomorrow with our lips locked. Yeah,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Baby, please don't go. If I wake up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be here? I don't know.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Baby, please don't. Baby, please don't run away from my bed. Start another day. I feel the sun creeping up like tick-tock. I'll try to keep you in my head, but if not, we'll just keep running from tomorrow with our lips locked. Yeah,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Baby, please don't go. If I wake up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be here? I don't know.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go, go, go, go. Baby, please don't. Baby, please don't. Baby, please don't. Love don't need us. Sympathy don't want. 15:1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在音乐当中去找寻这样的一种能量，对不对？那既然是奥运会开幕的第一天，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已经来到我们的眼前了，相关的成绩我们也了解到了，包括是当日首金，还有相关的第二金，都是我们的中国运动员所创造的。而且呢，侯智慧也创造了三项的奥运会纪录，包括像是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这三项奥运会纪录也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女子举重的这个49公斤级的冠军。我们再次去感谢啊，侯智慧。那当然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更多的人们去关注着奥运的赛场。比这个开幕式会更多一些，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奥运健儿们可以能够获得优秀的成绩，载誉归来。那当然了，其实呢，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去继续分享好音乐，把我们的能量献给赛场。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好喽，我等待大家。 We are ready and done, ready to run.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But I can't hear a word you say. I'm talking loud, not saying much. I'm criticized, but all your bullets ricochet. You shoot me down, but I get up. Titanium，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节目直播第四个小时，我们要接近到了半点的广告时间了。那么当然了，我们互动马上就要开始，点名一会儿会在半点之后开始。So everybody， 各位朋友们要听好了，我们的点名即将开始了哦，马上拍下你面前的974的字样。对，拍下面前的974，括号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拍下面前的974，照片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过来，照片发送到常先生声音的声公众号当中。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你想要在北京的上空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吗？当然也可以来附上一些留言啊，对不对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跟朋友们来持续关注相关的奥运战报。当然在关注到了奥运的情况之外呢，还是要一定跟朋友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今天早晨呢，蓝天白云啊，久违的登场了，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迎来了也本周的双休日。白天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最高可达31度，午后云量呢逐渐增多，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使得空气湿度增高，闷热感增强。那么在周末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同时也不要忽视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另外近期呢降雨还是比较多的，朋友们请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等等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便。那么具体预报呢是这样子的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了，我们的广告呢马上就要来喽，在听一会儿我们的能量单曲之后，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Astroworks 的两段的特别制作的节选 ，Episode Number 19 and 24 by Kelvin's Brothers and Jonas Blue. See you soon. Lately our conversations e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Yeah,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Say you want me, out of your lif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But you need

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Too young, too fast. Thought I was ready, but my time is bad. Yeah, one life, too much to see. And I said, Hey, I've had better days. Yeah, I missed that train by a mile away. But please, don't cry for me.If you thought I was drowned, if you thought I was losing sleep, well, I'm still going hard eight days a week. I can hold my breath when it's so hard to breathe. Every lonely night I'm still trapped in a sheet. So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No,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for me.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No, no,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Bad love, I climbed the ladder, it was never enough, no. I bite my tongue, I say no words wrong. Somebody told me I was done. I'm still picking up the pieces from when I was number one.If you thought I was down, if you thought I was losing sleep, well, I'm still going hard 8 days a week. I can hold my breath when it gets so hard to breathe. Every lonely night, I'm still trapped in the sheet. Oh, so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Oh, no, no,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for me.If you thought I was down, if you thought I was losing sleep, well, I'm still going hard 8 days a week. I can hold my breath when it gets too hard to breathe. Every lonely night, I'm still trapped in the sheet. Oh, so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Oh, no, no,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for me. 9:33，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 ，Welcome back，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可以说呢，每一段的音量都是觉得哇，能够扎到心里边去就对了哈。刚刚我们说到了，马上要开始点名，试着我们再来最后提示一下哈，拍一下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字样，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将会在本首歌曲之后开启点名。想要在北京的上空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吗？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啊！每个周末两天的时间，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欢迎大家。 You need me. Everybody， 我们点名现在就开始了，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直播到这里了。看到了我们的网友熊坤伟，你好，一个正面的汽车的中央屏幕啊，应该是在后排的一位朋友拍的照片，棒棒的啊，非常的注意了安全的情况，非常好啊，做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安全提示。也欢迎一下网友悠闲自得，欢迎 sin， 那 cosine 在不在？ tangent 那在不在呢？欢迎老傅以及卫兵，还有乐微笑，山外有山，晨曦，欢迎一下人萌说，夏天快乐，你也快乐哟。我看到这个车里边的这个景色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车外边也是能看到蓝天白云，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可以来给我们发个定位吗？也欢迎一下迪塞尔，这是怎么个情况？就是在海南吗？没错，应该是在海南啊，还补充了一下，在琼海，在海上听的节目，在海南还不忘听着我们的节目，在海上巡游着还不忘听着节奏驾到，我给你这是远距离的这个隔空比一个心啊，谢谢迪塞尔同学，谢谢。也欢迎小网友 Luffy， 欢迎仁义以及 Shy， 还有像是你相信光吗？你好，欢迎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的话，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进群就可以了。也欢迎一下我的网友歌神 HQ， 你好，车子很漂亮，车子很漂亮啊。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Lovely， 一直在群里边识别着我们正在播的歌曲，每一首歌识别之后已经都分享到了听友群里边去了，棒棒的哈，精神可嘉呢。所以说赶紧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呢就可以共同的去分享更多的好音乐了，不限于周末，对不对？ OK 了，那么继续来听歌曲，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继续来听歌，节奏驾到，一起来加满音乐能量。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Let me come on the beat so drunk you can say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I know I'm in over my head. A rebel that I don't hide. Remember all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Even if the love was hurting, I'll be yours. I'll be yours again. I can feel that fire's burning. Give me more. So tell me, would you feel my love? 9:43了啊，还有不到10分钟，我们的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再次要欢迎我们的网友 JT， 还有像是冰花纷飞以及深海浪花，把照片也发送了过来，棒棒的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想要加入到听友群的话呢，特别的简单，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进群"两个字，可以获得一下主播的二维码喽。加入听友群就这么简单。进群有什么好处呢？有时候我们会发一点福利啦之类的，也许有时候我们会把各种各样的直播的通告呢发到群里边去，更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们还有网友们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这些个各种各样的歌曲的大分享，对不对？一边听节目一边分享节目中的这些歌曲，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最新鲜啊的一条消息，就在刚刚，中国的一位00后小将，我们的这个杨倩，她不是摘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吗？我们的刚刚啊，一位广东的95后小伙得知这个消息了，第一时间就用烧火棍啊画出了杨倩赛场的一个英姿状态，在地面上面去画了一幅这个用烧火棍烧过这样的一个碳的东西，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杨倩的一个英姿飒爽的样子，也庆祝杨倩取得开门红。非常的酷啊，网上已经有视频了，朋友们不妨呢去看一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酷的奥运首金的还有带着火光的感觉的杨倩是什么样子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 OK， 继续来听歌。 I'm a big freak。Teach me.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5:49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的时间。回顾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个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的演出的环节。这其中呢，我们不得不说，有一些环节正体现了疫情的元素。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文化的元素啊，被艺术家们的诠释之后，又多了新的生命力。像是那一段复杂的红色的线条能够交织在一块，象征着疫情期间人们复杂而且纠结的心情，虚实结合的红色线条互相拉扯着，也表示着人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神经和肌肉的运转。那么奥运延期的这一年，每一位运动员都不容易，加油。我们在这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第一天当中，为不只是中国的奥运健儿们，而在于来自于全球的奥运的参与者们，加油，鼓励，打气，祝福你们能够赛出好的成绩和好的风格。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明天的中午的12点再见了，各位，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You're turning me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You're turning me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but up.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high like you. No one,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You're turning me up, baby, turning me.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high like you. No, no one.Gets me high like you. You're turning me up, baby, turning me. Fan and texting the moonlight. We're just looking for good nights. It's too late to go out, so I'm thinking about you and a rendezvous. I said we should build my place. Call me when you're outside, babe. Days be turning me down, when you're turning me up. حبي راسك على المخده جوا قلبي ما في قده لونه أبيض هو قلبك ما حدا زيك.شو عجبني ردي أنا دايما حضني جنبي لو كانوا كلهم ضدي حضل حبيك You're turning me up Ba-da-ba-da-ba-da Ba-ba-da-ba-da-ba-da Ba-ba-da-ba-da-ba-da Ba-ba-da-da You're turning me up Ba-da-ba-da-ba-da Ba-ba-da-ba-da-ba-da Ba-ba-da-ba-da-ba-da Ba-ba-da-da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High like you No one, no oneGets me high like you. You're turning me up, baby, turning me.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high like you. No, no one gets me high like you. You're turning me up, baby, turning me up.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da. I'm on my head now,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ba da ba da, ba ba da da. I'm on my head now.